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。梁孝王武者，孝文皇帝子也，而与孝景帝同母，母窦太后也。孝文帝凡四男，长子曰太子，是为孝景帝。次子武，次子参，次子盛。孝文帝即位二年，以武为代王，以参为太原王，以盛为梁王。二岁，徙代王为淮阳王，以代晋与太原王，号曰代王。参历十七年，孝文后二年卒，是为孝王。子登嗣立，是为代公王。历二十九年，元光二年卒，子义立，是为代王。十九年，汉广关，以常山为县，而徙代王望清河。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。初，武为淮阳王十年，而梁王圣卒，是为梁怀王。怀王最少子，爱姓异于他子。其明年，徙淮阳王武为梁王。梁王之初望梁，孝文帝之十二年也。梁王自初望通历已十一年矣。梁王十四年入朝，十七年、十八年比年入朝，留。其明年乃之国。二十一年入朝，二十二年孝文帝崩，二十四年入朝，二十五年复入朝。是时上未至太子也。上与梁王宴饮，常从容言曰：“千秋万岁后传于王。”王辞谢。虽知非至言，然心内喜，太后亦然。其春，吴楚齐赵七国反，吴楚先击梁疾弊，杀数万人。梁孝王城守睢阳，而使韩安国、张宇等为大将军，以拒吴楚。吴楚以梁为县，不敢过而西。与太尉亚夫等相聚三月，吴楚破，而梁所破杀鲁略与汉中分。明年，汉立太子，其后梁最亲，有功，又为大国，居天下高于地。地北界泰山，西至高阳，四十余城，皆多大县。孝王窦太后少子也，爱之，赏赐不可生道。于是梁王筑东苑，方三百余里，广睢阳城七十里，大置宫室为复道，自宫连主于平台三十余里，得赐天子旌旗，出从千乘万骑，东西驰列，拟于天子。出言毕，入言景，招言四方豪杰，自山以东游说之事，莫不必至。其人杨胜、公孙轨、邹阳之属。公孙轨多奇邪计，出见王，赐千金，官至中尉。梁号之曰公孙将军。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，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，珠玉宝器多于京师。二十九年十月，梁孝王入朝，景帝使使持节乘于驷马，迎梁王于关下，祭朝，上书因留，以太后亲故，王入则是景帝同辇，出则同车游猎。设禽兽上林中，梁之室中狼夜者 筑籍引出入天子殿门，与汉宦官无异。十一月，上发立太子，窦太后新欲以梁王为后嗣。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税于景帝，窦太后一格，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，以事密事莫知，乃辞归国。其下四月，上立胶东王为太子，梁王愿袁盎及义臣，乃与杨胜、公孙轨之属因使人刺杀袁盎及他义臣十余人，逐其贼未得也。于是天子议梁王逐贼，果梁使之，乃遣使官盖相望于道，复按梁捕公孙轨、杨胜。公孙轨、杨胜逆王后宫，使者则二千担级。梁相宣丘豹及内史韩安国进见王，王乃令胜轨皆自杀，出之。尚有此愿望于梁王，梁王恐，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，然后得势。上怒稍解，因上书请朝。既至关，毛兰睡王使乘步车从两骑入，逆于长公主园。汉使使迎王，王已入关，车骑进居外，不知王处。太后泣曰：“帝杀无子。”景帝忧恐，于是梁王伏辅置于阙下谢罪。然后太后、景帝大喜，相泣，复如故。西召王从官入关，然景帝亦书王，不同车辇矣。三十五年冬，复朝，上书欲留，上弗许。归国亦呼呼不乐。北列梁山有献牛，卒出背上，孝王恶之。六月中，病热，六日卒，谥曰孝王。孝王孝慈，每闻太后病，口不能食，居不安寝，常欲留长安侍太后，太后亦爱之。即闻梁王薨，窦太后哭极哀，不食，曰：“帝果杀无子。”景帝哀惧，不知所为，与长公主计之，乃分梁为五国，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，女五人，皆食汤沐邑。于是奏之太后，太后乃悦，为帝加一餐。梁孝王长子买为梁王，是为公王，子明为济川王，子彭蠡为济东王，子定为山阳王，子不识为济阴王。孝王未死时，才以巨万计，不可生数，即死，藏府于黄金上四十余万金，他财物称世。梁公王三年，景帝崩，公王立七年卒，子襄立，是为平王。梁平王襄十四年，母曰陈太后，公王母曰李太后。李太后亲平王之大母也，而平王之后姓仁，曰仁王后。仁王后甚有宠于平王襄。初，孝王在时有雷尊，值千金。孝王戒后世，善保雷尊，无得以与人。仁太后闻而欲得雷尊。平王大母李太后曰：“先王有命，无得以雷尊与人，他物虽百巨万，犹自自也。”仁王后绝欲得之。平王襄指使人开府取雷尊， 赐仁王后。李太后大怒，汉使者来欲自言，平王相及仁王后遮止闭门，李太后与征门错止，遂不得见汉使者。李太后亦私与石官长及郎中尹霸等事通乱，而王与仁王后以此使人封职李太后。李太后内有淫行亦已，后病薨，病时仁后未尝请病，薨又不持丧。元朔中睢阳人泪暗反者，仁有辱其父，而与淮阳太守客出同车，太守客出下车，泪暗反杀其仇于车上而去。淮阳太守怒，以让粮二千担，二千担以下求反甚急，直反亲戚，反之国因事乃上便事，具告知王与大母争尊状，时丞相以下见知之，欲以商量长吏。其书闻天子，天子下吏验问有之，公卿请费乡为庶人。天子曰：李太后有淫行，而梁王乡无良师父，故献不义，乃削梁八成，小仁皇后守于市，梁余尚有十成，乡立39年卒，是为平王，子无伤立为梁王也。济川王明者，梁孝王子，以恒邑侯孝景中6年为济川王，7岁作射杀其中尉，汉有司请诛，天子弗忍诛，废名为庶人，迁房陵，地入于汉为郡。济东王彭蠡者，梁孝王子，以孝景中6年为济东王。29年，彭蠡骄汉，无仁君礼，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票杀人，取财物以为号，所杀发掘者100余人，国皆知之，莫敢夜行。所杀者子尚书言，汉有司请诛，尚不忍，废以为庶人，迁上庸，地入于汉为大和郡。山阳哀王定者，梁孝王子，以孝景中6年为山阳王，9年卒，无子，国除，地入于汉为山阳郡。己因哀王不食者，梁孝王子，以孝景中6年为己因王，1岁卒，无子，国除，地入于汉为己因郡。太史公曰：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望高于之地，然会汉家隆盛，百姓殷富，故能执其财货，广公事，车服拟于天子，然亦见矣。主先生曰：臣为郎时，闻之于宫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称道之也，窃以为令梁孝王愿望欲为不善者，是从终生。今太后女主也，以爱少子故，欲令梁王为太子，大臣不识正言其不可状，阿谀至小，私悦意以受赏赐，非忠臣也。其如魏姬侯窦婴之正言也，何以有后祸？景帝与王宴见，是太后饮。景帝曰：千秋万岁之后传王。太后喜悦，窦婴在前据帝言曰：汉法之曰传子嫡孙，今帝何以得传帝， 善乱高帝曰乎？于是景帝默然无声，太后亦不悦。故成王于小若帝立树下，取一桐叶以与之，曰：“吾用封汝。”周公闻之，进谏曰：“天王封帝甚善。”成王曰：“吾只与戏耳。”周公曰：“人主无过举，不当有戏言，言之必行之。”于是乃封小弟以应献。事后成王莫齿不敢有戏言，言必行之。孝经曰：“非法不言，非道不行，此圣人之法言也。今主上不宜出好言于梁王，梁王尚有太后之重，交检日久，硕闻景帝好言，千秋万世之后传王，而实不行。”又诸侯王朝见天子，法汉凡当四谏耳，使道入小谏，到正月朔旦，奉皮谏碧玉贺正月，法谏。后三日，魏王置酒，赐金钱财物。后二日，复入小谏，辞去。凡刘长安不过二十日，小谏者宴见于禁门内，饮于省中，非世人所得入也。今梁王西朝，因刘且半岁，入与人主同年，出与同车，是封以大言而实不语，令出怨言谋叛逆，乃随而忧之，不亦远乎？非大贤人不知退让。今汉之以法，朝见贺正月者，常一王与四侯俱朝见，十余岁一至。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见，久留。比语曰：“骄子不孝，非恶言也。”故诸侯王当位至梁师父，向忠言之事，如吉案、韩长儒等，敢直言极谏，安得有患害？盖闻梁王西入朝，夜窦太后宴见，与景帝俱侍坐于太后前，语言思悦。太后谓帝曰：“吾闻阴道亲亲，周道尊尊，其意一也。安车大驾，用梁孝王为祭。”景帝跪席举身曰：“诺。”罢酒出，帝召袁盎诸大臣通经术者曰：“太后言如是，何谓也？”皆对曰：“太后意欲立梁王为帝太子。”帝闻其状，袁盎等曰：“阴道亲亲者立帝，周道尊尊者立子。阴道治，治者法天，亲其所亲，故立帝。周道文，文者法帝，尊者敬也，敬其本始，故立长子。周道太子死，立嫡孙。阴道太子死，立其弟。”帝曰：“愚公何如？”皆对曰：“方今汉家法周，周道不得立帝，当立子。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，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帝，帝受国死，复反之与兄之子，帝之子争之，以为我当代父后，即刺杀兄子，以故国乱，祸不绝。故春秋曰：君子大居正，宋之祸宣公为之。”臣请见太后白之。袁盎等入见太后，太后言欲立梁王，梁王即中，欲谁立？太后曰：“吾复立弟子。” 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政，生祸，祸乱后五事不绝，小不忍，害大义状报太后。太后乃解悦，即使梁王归救国。而梁王闻其意出于袁盎诸大臣所，愿望使人来杀袁盎。袁盎固之曰：“我所谓袁将军者也，公得无误乎？”次者曰：“是矣。”次之，置其剑，剑着身，视其剑，心至。问长安中薛立公，公曰：“梁郎某子来置此剑，以此之而发掘之，发使者捕逐之。独梁王所欲杀大臣十余人，文吏穷本之，谋反端颇现。太后不食，日夜泣不止，景帝甚忧之，问公卿大臣。大臣以为遣经术吏往治之乃可解，于是遣田书、吕季竹往治之。此二人皆通经术之大理，来还至霸昌旧，取火西烧梁之反辞，但空手来对景帝。景帝曰：“何如？”对曰：“言梁王不知也。造为之者，独其姓陈、杨胜、公孙轨之属为之耳。仅以伏诸死，梁王无恙也。”景帝喜悦，曰：“即趋谒太后。”太后闻之，立起坐餐，气平复。故曰：“不通经术之古今之大理，不可以为三公及左右近臣。少见之人，如从管中窥天也。”